家都知道，我前阵子走了一趟河谷地区，发现庆氏也在搅和这边的事情。不过庆诊的谋算不在咱们幺七八要塞，现在他的人都去打杨氏了，河谷地区只剩下宗氏一家。 如果咱们要打通商路，最好的修筑路线就是走定远山里的那条路。据说那条路在灾变之前还是条高速公路吧，这是最快捷的道路了。可那定远山还掌握在宗氏的土匪手里，北方关山就等于是宗氏的前进基地。所以就算不打宗氏，这定远关山一线也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怎么掌握？咱们人手不够的。打可以，占领可就有点捉襟见肘了。你得往那儿放多少人才能防住宗氏偷袭啊？而且到时候宗氏从路上截断定远山守军的退路，那里的将士立马就变成孤岛了，想想都绝望。 对呀，老周说的有道理，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宗师就在眼前，这群老小子这些年太不安分了，处处都在拿幺七八要塞当假想敌。当初咱们守卫幺七八要塞，帮他们抵御西方敌人的恩情，他们都给忘了。 一晚上的时间，整个会议室都吵吵闹闹的，左一言右一句，热闹极了。而张景林始终站在沙盘旁边，静静地看着沙盘模型上的脉络。这沙盘涵盖范围之大，竟是囊括整个西南西北的，甚至还有一小部分中原。不过此时有人忽然说道， 但万一咱们打宗室的时候西方敌人又来了怎么办？ 大家面面相觑起来。周应龙迟疑了一下说道， 这都16年没来过了，没这么巧吧？ 因为头发肤色人种的问题，咱们的人始终没法渗透到他们的阵营里，同理他们也渗透不过来。不过大家都不清楚彼此的状况，你怎么知道他们就真的不会来？万一咱们就真的赶上了呢？那可是腹背受敌啊。 幺七八要塞这么多年没有理睬宗室，不是因为他们能够甘心忍受猎狗在家门口放肆，而是他们有更加重要的使命，让他们不能分散兵力。周应龙等人感觉有些憋屈，他们必须承认使命是第一位的。宗室、庆室、杨氏以及中原可以不感谢他们，但使命就是使命。忽然间张景林说道， 打。 会议室里一下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周应龙等人眼中亮起光芒来，脸颊也逐渐潮红，那是每逢大战之前的血涌。甭管这会议室里七嘴八舌说什么，甭管各自有多少不同的想法，只有张景林一人说话是一锤定音的。当张景林做出决定，就意味着战争真的到来了。 大家的考虑都没错，一方面宗室盘踞商路北方，只要他还在那儿，我们与中原的商路就别想打开。他控制定远关山一线的意图其实也非常明白了。另一方面，西方的敌人随时都可能过来，若是我们分兵去宗室，很有可能不敌西方敌人，或者他就算没有那么巧到来，我们打宗室也一定会有兵力折损，到时候有可能就打不过西方的敌人了。 说到底，一下午时间也就吵吵了这两个事情。张景林把全部想法归纳到一起，他想了想说道， 风险并存，但如果我们不打通商路，那幺七八要塞只会越来越弱。你们也都知道，咱们派了一些人假装流民前往西方，那里正在越来越富庶，而我们却被钳制在这里，没有资源，没有科技发展，没有新的人才，甚至快没有衣服穿了。我们手里控制了很多矿，但这些矿却无法变成我们的实力。这样下去，也许再过十年，幺七八要塞就将挡不住西方的敌人了。所以我们如今是不得不变，必须度过这一劫，才能谈以后。 张景林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他不是没考虑过风险，而是风险之下，打宗室、打通商路，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与其等死， 不如放手一搏。张景林心知178要塞比传闻中更加强大与坚定，但如今的处境也比外界想象的更加危险。但周应龙他们这帮子粗人才不管自家司令考虑了什么，只要张景林说打那就打，打输打赢以后再说，打就完事儿。178要塞也许别的比不上别人，但这群沙皮的执行力却是最强的。然而就在此时，张景林说道， 明日准时开会研究战略，迟到的出去罚站听着，没有说话的资格。 其他人一听这个赶紧保证谁都不会迟到，今晚绝对不喝酒。 周应龙，那个叫任小素的少年安排到你手下的尖刀连去，从士兵干起。 结果这话一出，整个会议室比刚才还要安静，竟是仿佛连呼吸声都听不到了。他们想问张景林点什么，却见张景林压根没打算给他们问的机会，便走出了会议室。当张景林出去的那一刻，沙盘旁边的军官们直接炸了。 就是司令以前待过的那个尖刀连吗？据说前两个老司令也是从那个尖刀连出来的，咱们司令是把那个小子当候选人来看待了吗？老周，是你把那小子带进来的，那小子什么情况？ 那只尖刀连是个很特殊的存在，也没谁明文规定过178要塞壁垒的司令候选人必须去那个尖刀连。但事实上每个司令都是从那儿出来的，都是被上一任司令给扔到了最危险的地方锻炼，然后再一点一点升上来。尖刀连顾名思义就是最危险的作战序列了，见山开山，杀出血路来，能在尖刀连里活下来的人才能在178要塞里服众。不是说这尖刀连有多厉害，而是这尖刀连干的活都最危险，你得去过最危险的地方才能知道你的每一个命令会给基层士兵带来什么样的命运。慢慢的，经过好几任司令之后，这尖刀连成了更特殊的存在，虽没人明说什么，但大家都心知肚明，突然被塞进尖刀连里的人就是司令看中的人，只要这人能活下来并服众，那基本就是下一任司令了。16年前张景林也曾往尖刀连里塞过一个人，可那人死在战争里了。如今这任小素大家都不认识呀。周应龙被所有人如炬火一般的目光看来，顿时有点尿急。 你们看我干嘛呀？我就跟他相处了几天，那小子也是个流民，还在河谷地区待过，看起来柔柔弱弱的，身上有伤，但不清楚是怎么受的伤，不过看起来好像不太能打，怎么混尖刀连？ 司令当年也不能打呀，这个问题不大，够狠就行。 嗨，司令那时候当的是医疗兵，连枪都不愿意开，能一样吗？你咋不说司令当年救了多少人呢？ 这时候许贤楚不乐意了。 哎，怎么说我兄弟呢？我兄弟怎么就柔弱了？我们当时一起闯进山，多亏他我们才有惊无险的过去。 周应龙愣了一下说道， 对对对，那个任小素还是老许的兄弟啊，具体情况你们问他。 许贤楚，你小子不地道呀，知道情况不给我们说吗？ 赶紧讲讲怎么回事。 当初他是113壁垒外集镇上的流民，壁垒里有人想要去进山，到了集镇找向导，结果集镇上的人就说想去进山非任小素带路不可，那支队伍一开始找他，结果他装傻充愣不想去，后来好像有了什么交易他才去的。哦对了，他还是张司令的学生吧，当时张司令是集镇上的学堂先生，然后定他做代课老师，就是想让他接手学堂的。 大家面面相觑起来，那时候是接手学堂，结果现在就打算让任小素接手178要塞了。虽然大家不会违逆张景林的意思，但这个叫做任小素的小子想接手178要塞也得看他够不够格呀，他要不能服众，就算是张景林也不会强行安排的，这是178要塞的惯例了，给你一群猛兽你得接得住才行，就是这个道理。大家都觉得张景林这手安排很突然， 因为任小素是个外人，大家一点都不了解。有人问许贤楚， 这任小素人怎么样啊？ 哎，人品绝对没得说啊，反正我是信任他的。 有人再问许贤楚， 你这兄弟也是超凡者吗？他什么能力啊？ 这话顿时把许贤楚问住了。 当初在静山里，他一只胳膊就能把成年男性举起来，肯定是超凡者无疑。但他是什么能力，我还真不知道。 会议室里的一群西北大汉都懵了一下。你是他兄弟，你不知道他什么能力？这说得过去吗？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生长环境不太一样，从小就与集镇上的流民勾心斗角，所以藏得深一点也正常。不过你们真的别小看他，你们想，能在那么多次壁垒倒塌之中全身而退的有几个人？ 大家面面相觑，现在说这事儿还早，是真金就不怕火炼，横竖就要开战了，尖刀脸一定是顶在最前面的作战序列。到时候这任小素是真的猛兽还是狗熊，一见便知。关于一个叫做任小素的少年要被塞进尖刀连的事情，一夜之间在178要塞军队里无胫而走，搞得所有人都有些好奇任小素到底什么样子。能让张景林当作下一任司令候选人的人，对于178要塞这群彪形大汉来说太重要了。之前许贤楚被火箭提拔的时候，大家还以为许贤楚有希望了，是不是要打破尖刀连出司令的惯例了？结果现在一看并不是，许贤楚似乎不是张司令选中的人，惯例依然是惯例。据说这任小素是个超凡者，不过柔柔弱弱的，看起来并不是很能打，大家都有点好奇，也不知道这任小素能不能在战争中活下来。第二天清晨的时候，任小素走出他们所住的那栋楼，忽然就看到马路对面一群彪形大汉正蹲在路边。当他显露身形之后，这群大汉压低了嗓门大喊： 哎，出来了出来了，就是他。 怎么这么瘦啊， 经不经打呀？ 上战场不会被打死吧？ 任小素顿时戒备起来，这是要找自己茬还是怎么的？一群大汉堵门要打架吗？虽然他现在伤势并没有痊愈，但说实话他也真不怕有人找事儿。然而等这群彪形大汉看到任小素之后，便立刻撤退了，留下任小素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件事情张景林并没有与他商量过。事实上张景林这手安排对于任小素来说未必是什么好事，因为任小素只要进了这尖刀连，所有人都会看着他的一举一动，犯下的错误都会被不断放大，你但凡怂一次，大家就会觉得你不够格，所有人都会拿着放大镜盯着你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资格被司令看中，你又是凭什么被司令看中的。但张景林不管那么多，他只给任小素说，如果任小素想报仇亲手杀宗室，那就要进178要塞军中才行。任小素同意了，任小素当然同意。然而张景林问他打算进什么样的部队，给他个机会自己选。任小素就说要去最危险的地方，哪里杀敌最多就去哪儿。张景林问他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他说已经考虑好了，不会反悔。复仇之心是如今支撑任小素来到178要塞的唯一动力。张景林当时笑了笑说，好，那就安排你去最危险的地方。此时此刻任小素总觉得好像发生了什么，但他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下午许贤楚过来告知他要前往尖刀连报道的事情。尖刀连归属于前锋营，营长就是周应龙。任小素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这是他自己要求的，但许贤楚千叮咛万嘱咐： 小素，据说每次战争之后连尖刀连都食不存疑，全军覆没也是常有的事情， 一定要注意安全。等你安全回来，兄弟以后在178要塞里就全靠你了。 这话说的没头没尾的，搞得任小素一头雾水。许仙主开车送任小素去了178壁垒西边，那是尖刀连驻扎的位置。前锋营有独立的军营，开车进去的时候，任小素发现这军营里的所有士兵都停下手里的活看他。周应龙早早就等在里面了，他看了一眼许仙楚后便乐呵呵笑道： 老许你回去吧，把他扔我们这儿不会有事的啊。 许仙楚挑挑眉毛： 哼，这场仗打完你自己能不能活下来都是两说。 呸，你少咒老子，你死了老子都不会死。 哼，老子有锅你有吗？ 周应龙不吭声，如任小素猜测的那样，周应龙也是超凡者，不然不会被放到前锋营这么危险的地方来。毕竟整个178要塞也没多少超凡者，但周应龙自知自己的能力确实没许仙楚厉害，之前许仙楚的那一口大黑锅的威力大家都是见识过的。此时任小素发现这178要塞里的士兵谈论生死就跟吃饭一样随意，眼中也没有多少畏惧之色，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才造就了这样一群士兵。春季的178要塞还很冷，据说这里有时候八九月份就会下雪了，一年里有一大半都是冬季。与许仙楚告别后，周应龙带着任小素往军营里走去，一边走一边说道： 咱们前锋营向来都是打硬仗的地方，你从要塞外面来所以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战争，可别到时候上来战场抓瞎。 营长放心，不会的。 到了人家的手下，自然就是人家的兵，要听从命令指挥。任小素也不意外周应龙会这么说，他也没必要去刻意反驳。周应龙看了他一眼继续说道： 我听老许说过你的事情，知道你杀过人还是超凡者，只不过战场上子弹不长眼啊，就算是超凡者也没那么好运，战争和杀人毕竟是有区别的。 周应龙的意思很简单，知道你很厉害，但战争不一样，战争就像是雪崩，就算是超凡者也无法违逆自然的伟力，不怂是好事，但也不要拖大。这178要塞的军队编制里，一个作战班组也是30人，一个连有4个作战班组，所以正常一个连是120多人。但尖刀连是加强连，其中还配了炊事员、司务长、通讯员、医疗兵，连长是上尉，还配了一名士官作为连长的助手。而这尖刀连下面配备如此齐全，全都是为了保证这支尖刀连能拥有独立作战的能力。 周营长，这支尖刀连很强吗？ 强倒也未必多强，就是一群流氓凑一块去了，平日里看着一个个跟狗熊一样，哎，但演习当蓝军还真没输过，文能挖电缆，武能抢阵地，怎么不要脸怎么来。 当178要塞决定发起对宗室的战争时，整个要塞便忽然忙碌了起来。军长财团都是将自己的大多数兵力分散在各个壁垒之中，以便完成对各个壁垒的完全掌控。所以像庆氏在飞战时，一支壁垒放一支作战旅就差不多了，比较弱的壁垒则放一支独立团。只有庆枕他们所在的111壁垒才会驻扎更多的作战部队。而178要塞不同，他们就这一个根据地，半个要塞基本全是军队，而整个要塞的居民以及外围的居民和一些散落的聚居地都是为军队服务的。不过与其他壁垒不太一样的是，这178要塞竟是没有流民与居民之分，在外面干活还会有额外的外住补贴。到了冬季，外面的所有居民都可以手持通行证进入要塞过冬，当然这通行证的审核还是比较严格的。整个178要塞拥有的兵力多达8万，是一支完整的甲等集团军作战编制，而宗室的军队号称多达20万。兵力对比是极其悬殊的，也许正因为这悬殊的兵力， 近些年宗室才如此肆无忌惮地毁坏178要塞与外界连接的交通要道。但任小素发现178壁垒的那群大汉好像并不在意这兵力的对比。按照许贤主所说，现代战争中人数已经不是一场战争制胜的关键了，要靠脑子、科技、勇气、经验。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宗室虽然兵多，但那都是最新征召进军中的新兵蛋子，还有很多是流民。等上了战场，这群新兵蛋子全得抓下。老兵与新兵的区别是天与地的差别。任小素心说，张景林不是鲁莽的人，既然张景林说了要打，那就一定是有把握的。此时周应龙已经带他走到了尖刀连的营区，只见尖刀连里的人早早就等在营区门口了，一个个勾肩搭背的打量着任小素。任小素也穿着许贤楚带给他的尖刀连军装，胳膊上的标志也是尖刀连的刺刀徽章。 西北可和你们南边不太一样啊，要是在南边，张司令给你安排到尖刀连，恐怕全军上下都对你客客气气的，但是在西北，所有人都想试试你够不够格。 任小素诧异了一下，什么够不够格？自己只是来最危险的地方给自己报仇而已，难道这尖刀连很难进吗？周应龙没有继续说下去，他对尖刀连围上来的士兵说道， 一群老小子不去打背包，在这围着干什么呢？明天一早你们就要最先开拔进入战场，限你们半个月内就把定远山给我夺下来。 定远山就是一群土鸡瓦狗，我们一到就夺下来了。营长，你身边这位就是任小素？ 对，是他。记住，不要太出格。 任小素听到周应龙说不要太出格的时候，就感觉有点不妙，这是要给自己下马威怎么的？而且怎么好像自己忽然成了178要塞里的名人似的。不过周应龙说完话转身便走，根本没给任小素留下什么问问题的机会。眼瞅着尖刀连180多个人全都朝任小素围了过来，连炊事员都拿着菜刀混在其中，任小素都纳闷了，这他妈哪像是军营啊，怎么感觉像是土匪窝开的黑店呢？可任小素是来杀宗室报仇的呀，他只需要到战场上与宗室为敌就好了，根本没必要跟着尖刀连的士兵搞好关系。任小素掀起上衣下摆，露出右腹部的伤口。 你们要对伤员下手吗？ 结果让任小素意外的是，对面这群流氓嘻嘻哈哈地笑道， 没事，我们下手不会太重的。 任小素当时都愣住了，这他妈竟然还打伤员？等对面话音刚落，任小素转身撒腿就跑。好汉不吃眼前亏，不能下杀手的情况，任小素打100多人太吃力了，而且他内伤还没痊愈呢。忽然间，尖刀连里的一群流氓怒吼起来， 追上去！ 新人下连队，那都是要吃下马威的，不给你整得服服帖帖，以后不听命令怎么办？当然，这是很冠冕堂皇的说法，根本原因是老兵闲着没事干。正所谓不打不相识，进连队之后一段时间没人会记仇的。然而今天出现了奇怪的事情，这新兵竟然跑了。可是你能跑去哪儿啊？前锋营的营区就这么大，而且你晚上不回来睡觉吗？可关键是任小素跑得特别快，瞬间就把他们甩开了。一大群人跟在任小素的身后，却见任小素闪身就钻入了另一片营房的区域之中，尖刀连的汉子们跟着就一头扎了进去。任小素进入营房的时候，正看到10多个人在晒被子，他冲到一人面前抡拳就把一人捶倒。 尖刀连无敌！ 正在晒被子的西北大汉都愣住了，竟是好几秒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他妈的，上次演习被尖刀连给阴掉的账还没算呢，竟然还敢主动来挑衅。 二连的兄弟出来打架了。 尖刀连的流氓们进入这片营区的时候，正看到二连的人从营房里面跑出来。尖刀连的连长喊道： 老李你让开，这事跟你没关系。 却见二连连长老李看了一眼自家被垂在地上的兄弟： 让你妈，兄弟们给我打。 尖刀连连长也来了火气： 嘿，手下败将。 老李一听这话更生气了，一拳便挥了过去。那一切都发生在电光火石之间，根本没给大家思考的时间，但凡有点思考时间都不至于这样。周应龙在远处皱眉观望，这他妈什么情况？这任小素刚来第一天，尖刀连和二连就先干了一架，300多人混在一起群殴，眼瞅着有些人领口都被撕烂了。178要塞军营里互相打架，那也是常有的事情。一般情况，部队主官都让他们先打个够。要塞里的汉子都觉得，没点血性，当什么兵啊？可这是怎么打起来的呀？ 真他娘的邪性啊！ 没错。周应龙豁然转身： 你什么时候到我身边的？ 刚到没一会儿。 周应龙看着任小素，深吸一口气问道： 他们怎么打起来的？ 任小素眨眨眼睛： 不知道啊，可能他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吧。营长你不阻止他们吗？不是说尖刀连要去定远山吗？ 周应龙愣了两秒，不再理会任小素，而是往群殴事发地点跑去： 都他妈别打了，尖刀连给我回营房，10分钟之内完成集结。我看你们也不用休息一天了，精力挺旺盛的嘛，直接开拔去定远山。 不得不说，在这前锋营里，周应龙说话还是非常好使的，双方似乎也有经验了。打归打，周应龙一出面，双方立马停手。尖刀连转身就往自家营房跑去。军中无戏，说10分钟完成集结，那就必须是10分钟，晚一秒都不行。离开时，尖刀连的人看到任小素完好无损地站在周应龙身边，他们回想起刚才的事情，差点一口老血就吐了出来。二连那名最开始被锤倒的士兵直到这时候才慢慢站起身来，他看到任小素便大喊： 就他刚才打的我，还喊尖刀连无敌。 你认错人了。 周应龙挑挑眉毛对任小素说道： 你也去集合。 是。 任小素说完便往尖刀连营房跑去。等他进入尖刀连营区的时候，尖刀连竟然已经背好背包站好了方阵。任小素说道： 新兵任小素前来报道。 尖刀连180多个汉子无言地看着任小素，连长都给气笑了。 行啊任小素，整个178要塞能掰我们尖刀连一道的也就你了，有本事。 我也是咱金刀连的一员啊， 滚队伍里去。你站一班组里，打完仗再收拾你。 连长望向尖刀连方阵准备训话，结果面前的汉子一个个鼻青脸肿的，衣服还裂着口子，有个士兵鼻血都还没止住呢。但站着队列不能乱动，也不能擦血。连长看到这一幕心都碎了，这他妈是造了什么孽呀。此时周应龙哼着小曲走了过来，连长对他说道： 报告营长，尖刀连完成集结，营到184人，实到184人，报告完毕。 周应龙点点头，他看向尖刀连的方阵没好气道： 你瞅瞅你们都打成什么样了，你们比二连还多60个人呢，一个个没出息的，演习的时候不是挺能打吗，还给我指挥部端了，现在怎么不得瑟了啊？ 说着说着，周应龙站在尖刀连方阵前面，乐呵呵地开始笑了起来。任小素站在队列里寻思着，看着周应龙的带兵方式也不是一般人呐。却听周应龙继续说道： 哼，咱要塞里衣服也不够了，我看你们穿着这么一身衣服上战场会不会让人笑话。张小满，你可是给我立过军令状的，半个月内拿下定远山，希望你别忘了。 不发吧。 尖刀连连长力争大吼： 营长放心，半个月要拿不下丁远山，我枪毙了我自己。 话音一落，方阵里尖刀连的士兵也跟着大吼： 营长放心，手下用我，用我必胜。 直到这时候，任小素才终于在这群流民身上感受到了一点血腥。之前连伤员都要打，真是太没节操了。周应龙再次离开，张小满的神情一下子放松下来，他看向任小素： 你小子行啊，咱这尖刀连的脸算是丢完了。 哎，承让承让。 焦小晨。 张小满喊来一班长： 这任小素就归你们班组了，给我看好他，不听命令就给我直接往死里揍。 连长，您看他刚才跑多快啊，咱想揍他都不一定追得上。 少他妈废话，出发。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进了尖刀连就做好吃苦的准备。我也不知道你以前过的什么日子，也许大鱼大肉，没睡过野地，但进了尖刀连你就会明白，以前的好日子都结束了。 任小素也没反驳，光用嘴说谁都会。前锋营是整个178要塞的先行部队，他们在最前面，不光要攻城略地，还要负责核算测绘地图的信息是否准确，并将前方的情报第一时间发给后方，指引工兵营修桥铺路，建立前进基地。只有桥路和前进基地修好，装甲与炮火部队才能按计划抵达宗室。而尖刀连又是前锋营的先头部队，所有攻坚克难的事情都是他们第一个面对。之所以历任候选司令员下尖刀连锻炼，不是没有原因的，没去过最艰苦的连队怎么能当好指挥官呢？这种以身作则的风格一直延续至今，以至于所有尖刀连的士兵看任小素都带着更加苛刻的目光。这人以后说不好就是178要塞的司令员了呀，他能不能行？周应龙给尖刀连分配了十几辆运兵卡车，其中不光是用来做人的车辆，还要运输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没有这些东西，想要打掉定远山就像是说梦话一样。在车上的时候，连长张小满还在拿地图分析： 驻扎在定远山的是一群土匪，但现在难保不会有宗室的正规军混杂其中，所以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些。 任小素也坐在这辆车上，他倒是挺认同张小满的说法，定远山和关山的土匪绝不能以普通土匪来对待。 咱们的时间比较紧，定远山上说不定还有泉眼，截断水源的方法是不可行了，你们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结果张小满环顾一圈都没人说话，任小素坐在角落里闭目养神，一声不吭。张小满目光落在任小素身上： 哎，我看你鬼点子好像挺多的，你说说咱们该怎么打？ 直接打？ 任小素问道。他也没去过定远山，压根不知道那边有什么地形，怎么想办法？张小满不屑道： 那群土匪搞不好连重机枪、迫击炮、 RPG 都有，直接打的话咱们得死多少人？你以为你跟许贤初长官一样有死不掉的影子和黑锅能硬冲阵地？ 任小素嘴角抽了一下： 我就一士兵，听你指挥就行了。 张小满点点头， 态度还是挺端正的。 在车上，任小素就听着尖刀连一群流氓在那商量该如何突破定远山的防御线，而且不光是突破定远山的问题，还得考虑关山那边的增援。要知道这定远山之所以难打，正是因为有关山一线的宗室土匪守望相助。平日里看起来像是两伙不相关的土匪，但真到了打仗的时候，这两伙土匪分明都归属同一势力，所以打定远山就要同时面对关山的兵力威胁。 车队即将驶出178要塞的时候，忽然前方有人拦下车队，却是王胜之和王胜英等在东门。张小满跳下车好奇道： 你们有事吗？ 任小苏在你们连队是吗？我们与张司令沟通过了，知道他今天就要奔赴前线，打算和他告个别，不会耽误你们的行程的。 张小满打量着王胜英的模样，这摆明了是从中原来的那些人啊。他不乐意道： 部队开拔，哪有因为告别这种事情停留的？你们赶紧让开，他现在是我尖刀连的兵，不能见你们。 张小满本身就有点不开心，部队前进的过程中被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拦下来，算什么事 啊？不好意思，那我们就不告别了，可否将这份礼物给他，帮我们转告他，三天之后我们也要离开178要塞了，回到中原以后，我们会帮助他寻找那个叫做李神坛的朋友的。 行了行了， 张小满不耐烦地挥挥手， 我会转交给他的。 说着他便重新跳上卡车车斗，带着队伍迅速地通过了178要塞的闸门。背后长路尽头的铜钟依然伫立在要塞中央，一群士兵看着渐行渐远的王胜英嘀咕道： 我酸了。 此时王胜英还在跟车队挥手，王胜之则笑而不语。张小满将礼物盒子递给任小素： 战争不该有儿女情长这种东西，只有生和死，懂吗？ 任小素没接话，他拿过盒子拆开，发现里面是一盒豌豆糕，他自己捏了一块塞嘴里，其他的都塞回给张小满。 大家分了吧。 张小满愣了一下： 人家女娃娃送你的点心你给我们吃，你这小子咋想的？ 任小素沉默片刻： 不好吃。 旁边一群士兵抢过张小满手里的点心： 他不吃咱们吃，有女娃送东西吃就不错了，竟然还嫌不好吃。 任小素坐在角落里，他很清楚自己和王胜英的关系并非这群士兵所想的那样，双方认识也不过是十多天的时间，连一个月的时间都不到。兴许是王胜之觉得自己未来有用，所以当下里便表达出了足够的善意。但不管怎么说，他都不会信任这群只认识了十来天的朋友。至于王胜之找到李神坛后会发生什么，他也并不在意。以李神坛和司隶人的实力来看，就算王胜之别有用心，李神坛也一定能全身而退。而他吃豌豆糕的时候想起的却是杨小姐，也不知道那个鸭舌帽姑娘现在到哪儿了，恐怕其他所有人都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吧。就连任小素当时也不认为自己能有什么理由活下来。在报仇结束之前，任小素无意与其他人扯上什么关系，那都是生命中的过客而已。忽然间任小素说道： 连长，咱们直接打关山吧。 你疯球了吧，我他妈立的军令状是打定远山，而且关山可比定远山难打多了。 不是说打定远山要防止关山的人来支援吗？那咱打关山，定远山的人也会来支援吧。 张小满琢磨着这句话，他忽然意识到任小素的意思是假意打关山，然后埋伏好打定远山个措手不及。这个提议很合尖刀连全体士兵的胃口，毕竟即便是现代战争，阵地防御战仍然是战争绞肉机一样的存在。178要塞平日里军官都要学习军事知识的，甭看一群大汉不爱学习的样子，可是看那些保存下来的灾变前的战争案例都是津津有味的样子。其中一个机场阵地的争夺战案例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做现代阵地战，攻击方的兵力已经达到了守军的十倍之多，并拥有122毫米榴弹炮和武装直升机。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机场也耗时三个月才攻克，期间双方都死伤无数。这个案例证明，只要你没全装甲化的机械部队和强势的空中打击，那么阵地战就必须认真对待。你有的装备人家也有，而且人家还有地雷、鬼雷、陷阱，你想用火力直接覆盖， 一方面你也得花巨大的代价，另一方面你用人命试探出对方的火力布置点才行。当初如果不是任小素给了庆枕布防图，庆枕想打下来313阵地也得很久。庆氏指挥部自己定下的作战时间是一个月。很多人以为现代战争里阵地战的时代就消亡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导弹万能论还没到火候。张小满他们学过的案例里，迅速被攻克的阵地基本都是被空军轰炸的，可现在天上的禽类才是制空领域霸主，人类的飞机太脆弱了。如今尖刀连面对的是两个土匪窝，他们倒是可以呼叫火力支援把定远山和关山给离一遍，可离完呢，剩下的宗室怎么打？这他妈只是两个土匪窝而已，还没到真刀真枪见真章的时候呢。 可到时候遭受两面夹击，咱们未必吃得消啊。 不这样打一样会遇到夹击的战况不是吗？ 这倒也是，但如果给关山的压力不够大，定远山上的敌人不来支援怎么办？ 那就给他们压力，这事交给我。 你敢立军令状吗？ 我敢。 车上的尖刀连士兵忽然觉得有点不对劲，他们之前还担心任小素这新兵蛋子上战场腿软，结果大家发现这任小素怎么一心求战呢？之前好像听说任小素是个超凡者对吧，也不知道任小素有什么底气竟然说这种大话。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决定要打关山来引诱定远山的土匪出窝，那就必须悄悄地进入河谷地区了，以免他们的行动被提前发现。如今宗室的耳目遍布西北，178要塞的计划就是先将河谷地区的土匪肃清，以免到了真正的战争时这些后备的土匪给前进基地带来什么麻烦。张小满觉得关山应该更难打，但任小素不这么想，因为有一部分土匪死在了银六元那宛如天崩地裂般的诅咒里了，他猜测那伙土匪就来自关山。当时他们在考乐山附近，距离最近的匪窝就是唐王山和关山，可唐王山上的土匪早就被王从阳挥霍干净了，那么来的只能是关山的土匪。不过任小素没说这件事，那荒野上的一战似乎还在宗室的消息封锁之中，178要塞并不知情。178要塞距离当时的战场足有五六百公里之远，不管如何炮火连天，要塞里都听不到一点动静。但任小素很清楚，如果真如他猜测的那样，关山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打，反而要比定远山容易得多。尖刀连就像一群老鼠一样，忽然丢弃了卡车，一个个扛着枪械和炮弹补给在沟壑中穿行，昼伏夜出，尽最大的可能不被敌人提前发现。白天躲在沟壑的阴影里休息时，张小满对任小素说道， 虽然我也不知道你的超凡能力到底是什么，但既然你说了能给关山压力，那我就信你。可别到了地方说自己做不到，你要做不到甭管你是谁的人我都直接枪毙你。 任小素没说话，而是抱着自己的自动步枪靠在沟壑上闭目养神。所有人都在慢慢吃自己的单兵口粮，他们如今是秘密潜入河谷地区，不能生火做饭燃起炊烟。不过让张小满他们意外的是，这任小素好像比他们还能吃苦似的。大家休息的时候总会需要有人轮值站岗，其他士兵一个个困得怨气连天，但任小素从未抱怨过什么，让他站岗他就站岗，多站一会儿也无所谓。张小满刻意观察过，站岗的时候任小素确实认真无比，尽职尽责。这位尖刀连连长小声嘀咕道， 不愧是司令看中的人啊。 大家用更加苛刻的目光去看任小素，不是非要跟任小素过不去，而是当大家得知这可能就是下一任司令的时候，总会想 我跟这人比一比，到底哪里比他差了？他凭啥成为司令员的候选人啊？而任小素这里，不光光是站岗，还有行进途中，大家要轮流去扛重机枪和迫击炮。那玩意儿真的很沉，迫击炮还好点，只有 29.4 斤。虽然扛起来长途奔袭也难受，但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而口径 12.7 毫米的重机枪自重就50斤，还要背着自己的行军背包。他们前往关山与定远山之间的距离还有100多公里，路还难走。有些士兵为了扛这玩意儿，肩膀的皮都磨破了。但任小素也从来没抱怨过什么。任小素如今力量与敏捷是平衡的，所以看起来很受训。刚开始张小满是故意为难任小素，让他吃吃苦头。结果让张小满诧异的是，任小素看起来比他们都瘦，但扛起重机枪来一点都不含糊，甚至还主动替其他战友分担一些。部队里就是这样，你硬气，你有实力，我就尊重你，你娇气，我就看不起你。仅仅荒野行进的这几天，大家对任小素的印象就有所改观，这小子是真的硬气有实力。隐约中尖刀连战友都在心里想着，还不错嘛。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家完全认可他了，够不够格做下一任司令，光有体力和毅力可不行。此时张小满计算着， 关山距离定远山差不多有30公里的样子，如果关山向定远山求援，那么定远山差不多半小时就能到了。我们得提前在路上把好战壕伏击才行，不然搞不好还他妈打不过那群土匪。 这沟壑就是天然的战壕了。 倒也是。哎，你真有信心给关山压力，让他们呼救求援吗？ 我立过军令状呢。 尖刀连里的通讯员始终和后方前锋营保持着联系。前锋营在他们开拔后的第二天就出发了，此时应该在他们后方60公里的地方。只不过前锋营的目标并不是关山和定远山，他们要在北方构筑防线，避免拿下关山和定远山之后宗室南下反扑。178要塞的集团军中，除了留下一支作战旅完善守备力量，其余的都已经准备开赴战场。 连长，宗室真有20万兵力？ 哼，宗室才多大的地盘就敢称自己有20万人？哦，不对，如果算上他们刚刚扩编的流民兵团和四人部队，好像确实有20万人。但我178要塞的汉子能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他宗室的士兵恐怕死几百人，一支所谓的作战旅就崩溃了。 这时候任小素才恍然，原来这宗室走的路子和李氏一样，把啥也不会的流民都抓来当壮丁的，而且还有私人部队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色。若是庆氏也这么高，任小素估摸着他们能凑出来40多万兵力，可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呢？ 那宗室正规军有多少人？ 9万左右，不过这是去年的情报。 任小素点点头，他忽然也觉得这场仗不是那么难打了。虽然178要塞上战场的正规军也只有75000人，不过怎么感觉178要塞也没那么强啊？这是错觉吗？任小素觉得这事有古怪，如果178要塞只有这些战斗力，当然可以助力在西北，但绝对不足以让一个真正的财团敬畏。还有之前罗兰想要杀了张景林，可庆枕不同意。庆枕是为了让张景林回到西北牵制宗室，还是为了让张景林继续守护内陆人类，以免人类再次遭遇外族战火？也可能二者皆有吧。在他印象里，庆枕并非是一个只知道战争的狂徒。尖刀连行进速度并不慢，连续三天昼伏夜出，饶是这群流氓也有些疲惫了。正常行进的话不会这么累，主要是大家还得扛着物资弹药军火。尖刀连一共4挺重机枪，配备的子弹都20多箱呢。 一开始任小苏很低调地和其他士兵一起抬着重机枪走，两人抬一架，每三个小时轮换给别人抬。结果走着走着，任小苏嫌两个人抬不方便，还得统一步伐和行进速度，于是干脆让另外一名战友松手，自己一个人拎着走。一开始张小满心说，这任小素也忒拖大了，那50斤的东西加上行军背包，是你一个人能拎得动的东西吗？拎一会儿可以，拎三个小时你试试。只是慢慢的大家发现不对劲了，这他妈任小素一个人拎着50斤的重机枪跟没事人一样，连大气都不喘一声。一个小时过去了，张小满等人寻思着任小素应该会累了吧，结果任小素换了一只手继续拎着往前走。两个小时过去了，张小满等人寻思着这下总该累了吧，结果任小素又换回原来那只手，还是跟没事人一样。三小时一过，任小素把重机枪交给下一班轮换的战友， 换你们了。 这下子尖刀连所有人都暗自心惊，这任小素是头牲口吗？还好当时在军营里没跟任小素打起来啊，眼瞅着任小素这力气，一拳怕不是能打死人呢。张小满有点羡慕， 这就是超凡者吗？ 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听到宫殿在脑海中说道， 任务，帮战友减负。 任小素愣了一下，自己怕是有将近一个月没见到宫殿的任务了，也不知道这次会有什么奖励。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